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通勤冷知识。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电脑。想必各位听众一定觉得电脑这种东西难不到你们吧？那就来听听以下冷知识，看各位是否知道吧。第一个 ，C 槽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一开始的硬碟总是从 C 槽开始，而并非 A 槽或是 B 槽呢？其实除了我们现在常听到的硬碟以外，以前电脑是使用软碟的。而软碟是什么呢？软碟有点像是以前的 3.5 磁碟片。如果在收听 Podcast 的你不清楚什么是 3.5 磁碟片的话，那肯定非常年轻吧。在以前电脑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必须要有一个软碟作为开机使用，再用另一个软碟来执行程式。所以 AB 碟其实就是以前使用软碟时的槽位，而现在则延续之前的设定，故现在电脑的槽位是从 C 槽开始。当然其实有办法把 C 槽命名为 AB 槽，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第二个，键盘。小时候我常常在想，如果键盘从 A 到 Z 开始排列不是比较好吗？现在键盘如此无顺序的排列用意在哪里呢？是不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亦或是其他原因呢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使打字者放慢打字速度。那你，我只有听过打字速度要打快一点，还真没有听过要打慢一点的。由于现代的键盘是延续古代打字机的按键位置，而以前的设备比较落后的时候，如果你打字的速度过快，会造成机器的卡键，所以就将常用的字母摆在笨拙的手指下，比如字母 O、S、A 这些使用频率高的字母，配合笨拙的右手无名指、左手无名指和左手小指来打击。使用频率较低的 V、J、U 等字母就由最灵活的食指负责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可以到 IG 搜寻 Commuter Trivia 点个赞，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主题，或是分享给我你的冷知识。那就这样，拜。